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212集，蓝色的钟臂缓缓升起，站在另一端的黑色兔子脸色难看，他听不到唐默刚才对真理时钟说的话，但他却知道唐默说了什么。黑色兔子红色的双眼死死盯在唐默身上，他的眼神里有愤恨、嫉妒，又有一丝期盼和祈求。唐默扫了黑兔子一眼，盘腿坐下继续休息。两人脚下的时针、分针继续行走起来。唐默回忆着刚才黑兔子说的话，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。确实和黑兔子说的一样，这场游戏谁胜谁负还不确定。唐默赢的游戏的方式有三种：消除全部物品、追上黑兔子、黑兔子自己在惩罚游戏里死亡。黑兔子的获胜方式暂且不知，但是很肯定的是，他追上唐默也一定能获胜，否则他不会一直叫嚣要追到唐默然后吃了他。即使现在唐默知道了黑兔子和他两个玩家之间也存在真理，但只要唐默不成功消除所有物品，黑兔子就有希望。真理时钟上会出现2到58个物品，基本上每次都会出现10个以上的物品，唐默全部消除的可能性并不大，所以唐默要是获胜，90%可能性是他追上了黑兔子，那么这场游戏到现在为止就彻底公平了。唐默不会每次都被迫后退两格，他们两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，谁消除的物品更多，前进的格数更多，谁就可以获胜。 零点玩家后退一格，6点玩家前进一格，零点玩家触发三级灰色谬论，6点玩家触发三级灰色谬论。 黑兔子脸色煞白，唐默气定神闲地向前走了一格。此时此刻，唐默站在第23格上，黑兔子站在第1格上，两人间还剩下22格距离。他们刚刚站定，一阵狂暴的风浪便从他们的头顶袭来。3分钟的薛定谔盒子惩罚时间过后，两人都气喘吁吁。休息完后，黑兔子用一种复杂的眼光看着唐默。唐默本以为他要说些什么，谁料黑兔子只是这么看着他，没有开口。下一轮的游戏很快开始，这一次出现了16样物品。唐默前进2格，黑兔子前进1格。再下一轮游戏出现24样物品，唐默前进4格，黑兔子前进2格。黑兔子的表现令唐默有些惊讶，他本以为对方实力不足，在物品较少的时候还能稳定发挥，物品一多黑兔子就处理不过来，没想到对方这几次竟然都消除了不少物品，使得唐默追上黑兔子的速度更慢。唐默想到，大概是危急情况下人类潜能被激发了。这个问题恐怕连黑兔子都没法回答。黑兔子现在再也不管唐默，不和他搭话，不搭理他。他双眼血红地盯着真理时钟，每当新的物品出现，他就眼也不眨地盯着看，想找出其中的单独真理。然而就算这样，他和唐默之间的距离还在不断缩短。没了强迫唐默后退2格的优势，黑兔子在大多数时候前进的格数都比唐默少。当第23轮游戏结束，两人间只剩下6格的距离，是黑兔子在前，唐默在后。唐默只需要6格就能彻底追上黑兔子，黑兔子掉进真理黑洞。黑兔子眼底的希望则早已随着两人间的距离不断缩短而变暗，他低着头看着地面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 真理时钟的声音响起，黑兔子已经没心情去听，他安安静静地等待着属于自己的谬论惩罚到来。 零点玩家触发三级灰色谬论，六点玩家触发一级本源谬论。 黑兔子的脑袋猛地抬起，不敢置信地看向唐默，唐默也错愕地看着脚下的真理时钟。薛定谔的盒子即将开启，两个玩家还有几秒钟的准备时间。黑兔子的嘴巴咧得越来越大，一个疯狂的笑容在他丑陋的套娃脸庞上呈现，他疯了似的大喊道、 啊、对，我还没有输，你死吧，你死在里面我就赢了，我赢了。 话音刚落，薛定谔的盒子惩罚开启。唐默眼前一黑，他再睁眼时已经回到了精灵大草原，寒冷的风好似刀子狠狠地刮着他的脸，他一抬头脸色一沉，只见在漆黑冰冷的大草原上，数以百计的黑色臭虫将他团团围住。这些巨大恶心的臭虫看着唐默，尖锐地咆哮一声，下一秒他们全部冲了上来。真理时钟上，黑兔子一边蹦跳着应付这些突然燃烧起来的大火，一边抽出空急切地看着唐默那边的情况。从他的角度，他看到唐默在时钟的囚笼上不断躲避跳跃。唐默好像遇到了什么敌人，他脸色阴沉，拔出那把粉色小阳伞，不断打开关闭做防御和攻击用。忽然唐默的肩膀上多了一道深深的血口，黑兔子顿时双眼发亮，他着魔一样的念着， 死死死死。 唐默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，他躲避的速度也越来越慢，数百头黑色臭虫将他逼到死角，对着他同时喷射出毒液。唐默再也忍不住地骂道， 靠！ 他用小阳伞挡住毒液，可这些毒液铺天盖地的而来，根本没法全部拦住。黑兔子看到唐默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突然被腐蚀，肌肉变烂，露出白骨，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他看着唐默的右手被腐蚀干净，只剩下白骨，然后是小臂、肩膀，再继续腐蚀下去，继续。黑兔子怒吼， 你去死吧。 然而就在这无形的毒液即将腐蚀到唐默的胸口时，一切戛然而止。唐默整个人摔在了地上，他的右侧肩膀向下是火辣辣的疼痛，不用看他也知道自己的手臂没了。唐默用一只手艰难地掏出蚯蚓的眼泪，他将这颗宝石放在自己的白骨手臂上，温润的白光缓缓亮起，手臂上的肉渐渐复原。黑兔子表情呆滞地看着这一幕，嘴巴张开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等唐默全身上下的伤口全部恢复后，这颗蚯蚓的眼泪渐渐变得僵硬起来，白色的石头越变越小，最后变得只有小拇指甲盖大小，它缩小到最小形状后，咔嚓一声断裂成两半，化为黄沙，从唐默的手指间流走。唐默从地上爬了起来，他瞄了一眼神情绝望的黑兔子，看向真理时钟的正中央。一分钟后，四样物品出现在表盘正中，这是第24轮，这一次将会出现高难度真理，但物品数量只有四个。黑兔子呆呆地看了唐默一会儿，他仿佛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嘴里念着， 至少以后你再也不敢随便消除物品，你害怕触发一级本源谬论，你会放弃消除不敢确定的物品。 黑兔子不断地念着这句话，好像这样就能让自己胜利，但是他却没有发现，当唐默看清这四样物品后，脸上古怪的表情。秒针开始行走，玩家们准备消除物品。当蓝色墙壁再次升起，黑兔子等待着真理时钟宣布两个人的前进格数，但是这一次好像有哪里与众不同。他等了10秒钟， 没等到真理时钟的声音，黑兔子先是奇怪地看着真理时钟，忽然他双目睁大，惊恐地抬头看向唐默。 不，你不可能，不可能！ 黑色空间里，一道清脆的童声响起。 叮咚，玩家唐默完成主线任务，兔子先生的真理时钟游戏，消除所有物品。 黑塔的提示音落下，一道响亮的崩裂声从黑兔子的脑袋上响起。唐默惊讶地看着对面，只见这只俄罗斯兔子套娃的外壳上突然裂开了一条缝隙，这条缝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宽，最终坚硬的木头外壳裂开，将藏在里面的人完全暴露出来。唐默看清楚了对方，藏在俄罗斯套娃身体里数个小时的人却只感觉大脑嗡嗡作响，世界好像都模糊了。他叫李思琪。六个小时前，当唐默还在精灵大草原上和大伙赛跑，他轰隆一声掉进了这个漆黑的空间里。今天是3月25号，还剩下几天，3个月内没有参与过公塔游戏的玩家就会被强制攻塔。他是个谨慎的人，虽然他的异能非常弱小，几乎是鸡肋，但他足够小心警惕，所以能在地球上线后顺利地活到现在。他知道，比起几天后和全球玩家一起攻塔，不如提前自己攻塔，这样攻塔游戏的难度可能会更低一些。他相信黑塔也是有人性的，至少黑塔喜欢玩家攻塔，主动攻塔和被动攻塔或许会有一些不一样，哪怕只有一丝的不一样，他也不愿意放弃降低游戏难度的可能性，所以他提前攻塔了，一个人开启了攻塔游戏。他所攻略的是黑塔一层。先是两个古怪的支线任务，在他完成第二个任务后便掉进了这个黑色空间，然后他听到黑塔不断重复， 叮咚，数据错误，数据错误，副本重叠，副本重叠。 他不明所以地听着这句话，黑塔就这么重复了10分钟，忽然声音停住，再响起时，黑塔的提示已经变成了 数据正确，数据正确，玩家李思琪完成支线任务，一只美味的胡萝卜，给兔子先生的早餐，成功开启黑塔一层困难模式，玩家唐默开启黑塔三层普通模式，3小时后开启兔子先生的真理时钟游戏，玩家李思琪触发低级玩家保护，获得俄罗斯黑兔子套娃道具，游戏信息优先权，黑塔隐藏李思琪玩家身份，给予2个后退权奖励。 在他一脸懵逼什么都没搞懂时，他听到了黑塔的这句话， 叮咚，你还有3个小时迎接黑塔一层困难模式 BOSS 玩家唐默。友情提示，玩家唐默为全球第一个通关黑塔一层困难模式的高级玩家，通关时间为4个月前，玩家李思琪顺利通关黑塔一层困难模式的概率为1%，请玩家努力攻塔。 黑色的兔子套娃身体崩裂成2块，李思琪藏在其中的身体不断颤抖，他又是笑又是哭，光从外面听他的声音根本看不出来，这个玩家早已哭了出来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